第39课。 课文。 你看了刚才的电视京剧节目了吗？看了。两个英雄在黑夜里打斗，非常逼真，非常精彩。这个你看懂了？唱词听不懂，有的我也听不懂。脸的化妆很特别，那叫脸谱。通过脸谱可以表现不同的性格类型。音乐很美，也很特别。京剧的唱腔能够区别人物的不同性别、年龄和性格。舞台上一张桌子、两把椅子，用处很多，可以代表山、城和桥，还可以代表船和床。我羡慕舞台上的长胡子，从明天起我要留胡子了。玛丽同意吗？这个不用她批准。 生词。 英雄。 黑夜。 唱词。 有的。 脸。 脸谱。 性格。 类型。 音乐。 唱腔。 人物。 性别。 年龄。 舞台。 桌子。 用处。 城。 桥。 船。 床。 胡子。 伤。 逼真。 特别。 长。 打斗。 懂。 化妆。 表现。 同。 能够。 区别。 代表。 羡慕。 留。 批准。 把。 通过。